始一個新的系列，是舊約十位，希望是透過舊約是有一些有意思的經文是拿出來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題是叫做罪的始末，是記載在創世紀第三章第五至到二十二節。或者我們大家一起來讀一讀，我讀單數，大家弟兄姊妹是讀雙數，是三章五至到二十二節。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们知道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的书，是五部，是最早的在圣经里面是最早写成，不是最早写成，而是最先的五部书。摩西在这里是创世纪三章五至到二十二节，似乎又是用了一个是首尾对偶是来到写成。我哋見到係又有一個首尾嘅結構。你話乜？原來舊約都有首尾對偶，係啊，舊約都有啊，全部聖經都有，甚至每一部書都有佢嘅首尾結構。通常作者如果認為一段經文係有意思，想我哋係注意，佢就會用首尾對偶嘅方式寫成，係幫助我哋能夠明白，幫助我哋能夠分段。我们见到三章五至到六节和三章二十二节都是讲同一样的东西，都是吃了这个禁果之后就可以好像神这样能够知道善恶。这两节经文是有一个共同点。 喺到第三章七節同埋第三章廿一節又有一個共同點，就係犯咗罪之後，亞當同夏娃發覺自己原來係赤身露體，於是就揾無花果葉為自己係做衫。但係神話咁樣唔得嘅，罪係需要係獻祭，所以係用一隻動物殺咗隻動物，用佢嘅皮係俾亞當同夏娃嚟到做衫。第三個守尾結構就是躲，他們犯了罪之後就很怕耶和華，於是就躲避神。第三章八節和第三章二十節，我相信大家會拗下頭說，蛤，這樣都得，這樣都是守尾對偶。見不見到三章二十節說亞當給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前面是說他們躲避耶和華，後面是說是阿當是為他妻子起名叫做夏娃，有什麼關係啊？這兩節經文為什麼是個首尾對偶？你暫且順著我先，我等陣就會解釋。第四個首尾結構是很簡單，上面是阿當問阿當的話，下面是阿當的審判，是三章九至十一節和三章是十七至十九節。而第五個是夏娃的問話和夏娃的審判，就是三章十三節和三章十六節。而經文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道蛇的造咒，就是說那個女人的後裔將會永遠是同是蛇的後裔是為仇為敵，而女人的後裔將會是傷蛇的頭，而蛇是會傷女人後裔的腳跟。其實這個就是最早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聽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他是打倒撒旦的头，是粉碎了罪恶的捆绑。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最早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是救恩的经文。我们先看一看，我说蛇究竟蛇是哪个？如果在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没有告诉我们听蛇是哪个，但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二十章二节和二十章九节，我们知道那条古蛇就是当日是迷惑夏娃的那条蛇，那条古蛇就叫做魔鬼，就叫做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而在这里约翰一书也都告诉我们听，三章八节说他是魔鬼。而在这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四章是很清楚，就是撒旦是试探耶稣基督，所以撒旦又叫做是试探者。而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和帖撒罗尼前书三章五节都说撒旦是诱惑人。而在这启示六十二章十节 说这个撒旦就是昼夜是控告弟兄的那一位。而家撒旦就喺度神嘅面前控告紧，可能系控告紧你，可能系控告紧我。嗱，佢点样控告系弟兄？相信如果我哋睇记得约伯记就好清楚。约伯记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系神喺度众天使嘅面前，当时撒旦亦都喺度，神就问撒旦，佢话你有冇见到我嘅仆人约伯？佢真系完全系正直，佢系敬畏神。而且他是远离恶事。撒旦就说去紧是啦，你这么保护他，你这么帮助他，赐福给他，是人都喜欢你啦，你试下拿走他的东西，你试下给他身上有病，你看看他还会不会那么喜欢你，还会不会那么忠心，他一定抛弃你。所以神就容许撒旦去试探约伯。有人说咦，又说圣经又说神是不试探人的，因为神容许撒旦去试探约伯，又是为什么？试探这个字 perasmos 是这个原文的希列文，可以是解释做试探，可以是解释做试验。问题就是在这里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试验的目的是想你是失败的，就变成试探。这个就是撒旦要试探人的原因。但是如果这个试验是要你成功，而你成功的时候得到奖赏，得到完备，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叫做是试验。所以试验和试探是同一个字，但是用法不同，就是在目的不同。 如果我们看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就很清楚，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同一节的经文出现了试探和试验同一个字，试探就是撒旦给我们，是要我们失败，试验就是神给我们，是要给我们是得胜，是得到生命的冠冕，是以致得到奖赏，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完备。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我们再回来看一看撒旦，有很多人一想起撒旦呢，个脑入边就会浮现出系一个形象，就系头上边有两只角，跟住咧系着住红色嘅衫，手上面揸住一个系三叉。但系其实撒旦唔系咁样样嘅，撒旦其实系好高贵、好荣耀嘅。我哋一齐嚟睇睇，其实喺度圣经入边有两篇嘅经文咧，都有提过撒旦，形容撒旦俾我哋听。第一卷书咧就系以赛亚书十四章。第二卷书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这两卷书呢其实都在闹紧两个皇帝。以西结是二十八章是闹紧是推罗王。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其实是闹紧巴比伦王。那你说那巴比伦王和推罗王为什么你又说撒旦？但你想想 在这两个皇帝后面的是什么人啊，指使他们行那么多坏事的就是撒旦。所以闹闹下佢两个嗰阵时，有时啲经文咧，你会发觉原来闹紧撒旦。点知道闹紧撒旦？好清楚咯。我哋一齐嚟睇睇喺度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话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会唔会话呢个巴比伦王系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唔系好似明亮之星 Lucifer， 我哋知道就系撒旦嘅名字。Lucifer 就是撒旦的名字，早晨之子。如果我们熟悉是启示录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22章16节，耶稣基督有个什么的名称，就是明亮之星。哇，你看看跟撒旦这两个名字很相似，明亮之神星和明亮之星知不知道？其实撒旦就是模仿耶稣基督的一位，但他模仿得不像，耶稣基督不是好像他这样。我们看一看继续看一看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章十四至到十二至到十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璽、金刚石、水苍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传备的。你是那受高掩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见唔见到原来撒旦以前系咩嚟噶？系天使嚟。撒旦就系神宝座面前，我哋知道神嘅宝座系喺度约柜嘅上高，施恩宝座，而上高就系有基路伯呢个系天使，系嚟到遮掩呢个约柜。撒旦就系嗰位天使。我哋又睇睇，咁既然佢係咁荣耀，点解佢又会变咗魔鬼？原来係由于撒旦嘅骄傲。我哋睇一睇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至到十四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原来撒旦的问题就是他做天使，做到这么华美的天使他都不满足，他是要同神是同等。刚才说撒旦是模仿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做的刚刚相反。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他不以与神同等而强夺，反倒虚己，是吧？而是 道成肉身，是变咗人嘅样式，甚至系奴仆。呢、这个就系撒旦同埋耶稣基督唔同嘅地方。耶稣基督系谦卑，撒旦系要高傲，系要同神系同等。而喺度以西结书28:17话：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由于佢嘅高傲，由于佢嘅荣光，以致佢系败坏咗。但系仲唔止咁，你有冇见到今日嘅经文？佢唔单止自己要与神同等，佢去试探系夏娃，佢要夏娃亦都系同佢一样。你食咗呢个禁果，你就会同神一样，系能够知道好同埋坏、善同埋恶。佢唔单止自己犯罪，佢仲揾埋人哋同佢一齐犯罪。我哋一齐睇睇撒旦犯咗罪之后点样样。他由于他高傲，以致在这里启示62:4说，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张生产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当他是犯了罪，他的高傲，他和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是堕落了。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邪灵？这些邪灵就是堕落了的天使，有三分之一那么多，同是撒旦一起是堕落。撒旦堕落了之后怎样？他就等了在这个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这个孩子出现，就是要杀了他。这个孩子是谁？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妇人的后裔，就是要伤他头那个。他知道神是要伤他的头，是要借着这个妇人的儿子、妇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他就要毁灭他。你看看历史上撒旦出了多少的办法来毁灭耶稣基督，他要是完全是毁灭这个妇人的后裔。一开始就怎样？夏娃和亚当两个仔，亚伯和该隐，阿伯是正直的，撒旦就叫那个人去杀了他。去到挪亚的时期，撒旦败坏了所有的人，以致神是要毁灭了全个世界，只剩下是挪亚的一家。去到摩西的时候，记不记得为什么摩西的妈妈要将他摆在篮子，摆在这个河边，来到给这个公主来到抚养？就是因为当时那些接生婆有男婴，以色列人有男婴的，撒旦就叫他杀了他，借住是法老王的命令。另外又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记不记得为什么耶稣基督，记不记得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要避去埃及？就是希律王下令要杀了所有的男婴。见不见到撒旦就是在历史当中，他就是要毁坏这个女人后裔的那条线脉，那条遗传的那条路去到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一看以下怎样讲这个撒旦怎样堕落。以赛亚书是14:12，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吹倒在地上。而在这里以西结书28:15-16，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拆出不义，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经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是除灭。就是因为他是犯罪，他的高傲，以致神是将他是打落是天庭，以致他不再是在这里施恩宝座前的那一位是基路伯。但我们见到约伯的故事，他仍然是可以出入天堂，仍然可以在这里神面前在这里是重伤你和我。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是第一个首尾的结构，就是讲到是能知道善恶。这个撒旦就是要是迷惑是夏娃，他说你吃了之后就会是好像神那样能够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是什么意思？ 好多解經家都有解過，我都睇過好多唔同嘅解經，話能知善惡，究竟呢個罪係乜嘢嘢？有好多人話嗰個禁果就係菩提子啦，個菩提子可以點啊？榨咗汁之後可以做酒嘛，酒就係罪惡啊嘛，咁所以就係酒啦。有人話唔係喎，呢個禁果係性慾，所以又係唔好。但我覺得呢一個禁果唔係話有啲咩魔術奇異嘅功能，其實佢同每一棵樹，我覺得都係一樣。唔係話你食咗之後，突然間你食之前就乜都唔知，蒙查查；食咗之後你就乜都知啊，唔係咁嘅意思啊。我覺得係點樣啊？能知善惡係咩嘢？照字面解咧，就係要靠住你自己嚟到決定乜嘢係善，乜嘢係惡，乜嘢係好，乜嘢係壞，乜嘢係食得，乜嘢係唔食得。本來係邊個定呢啲條例噶？係神定噶嘛？你知唔知道原來希伯來文個罪嘅意思係乜嘢？就係唔中個靶心，你射唔中個靶心就係罪。呢個靶心係邊個係 set 喺度噶？係邊個話呢個靶心係咩位置係有幾高？係神啦、啊，係神俾話語話俾我哋聽，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竊，呢啲全部都係神定嘅規矩嚟。但係如果我哋唔聽，我哋要自己嚟到話事，呢、這個就係罪咯。呢、這個就係要自己能夠分辨善惡。其實當亞當同埋夏娃一啖咬落去個果嗰陣時，佢就係實現咗自己所要做嘅，自己要話住，而唔係嗰隻禁果上高係有啲乜嘢奇異嘅功能。嗱，有好多非基督徒佢哋都唔中意聖經講嘅嘢，都唔中意係基督教嘅教導。點解？因為佢哋要自己嚟到操縱自己嘅生命，佢要自己嚟到話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係我嘅生命，係我嘅身體，我要話乜嘢啱就乜嘢係啱，我話嘢係咩錯，乜嘢就係錯。好多基督徒，我哋承認聖經就係神嘅話語，但係基督徒當中都有好多基督徒會見到有一節經文就話啊，呢節經文真係寫得好啦，係神嘅話語。但亦都有同一另外一節經文可以同一個基督徒話啊，呢一節經文好似唔係幾啱咁樣，可能唔係神嘅話嚟。你問佢同一部聖經出嘅，點解一句經文係神嘅話語，一句唔係神嘅話語？佢可能會話俾你聽：，唉，啲聖經俾人抄寫咗咁多次，可能係抄寫錯咧。咦？抄寫錯啱啱就係你唔中意嗰句，會唔會係抄寫錯你中意嗰句啊？系嘛？又有人可以话，或者系翻译得唔好。如果翻译得唔好咧，你哋最好就系揾部系翻译得好，就系、是、以字译字嘅圣经，唔好揾部以意译意。以译意译就系咩啊？就系、是、翻译嗰个人自己觉得嘅意思咯。佢咪就系译成咁样样。字译字就比较可以相信。而其实我哋今日手上面嘅圣经都唔系话，其实系好准确嘅。我哋知唔知道原來最早嘅發現嘅死海古卷，如果你攞嚟同今日嗰個希伯來文嘅標準嘅聖經嚟到做一個比較，你發覺95%都係吻合，都係相同，只有大概好少嘅部分係有抄錯咗，而嗰小部分抄錯嘅同呢個教義係完全無關，唔會話係引導你係信錯咗。我等我哋翻嚟係講翻試探。撒旦是试探夏娃，其实试探是什么？试探就是用不正确不好的手法来到完成一件好或者是正确的事。我再讲一次，试探就是用不对或者不好的手法来到完成一件对或者是好的事。譬如考试合格好不好？当然好啦，但是我们有个引诱就是什么？有个试探就是去出猫。出貓就是一個試探，就是不對的手法是完成一件好的事。能夠每個月定期交費，交電費啊，交水費，好不好？好。但如果我們有個試探去找些不乾淨的錢回來去交電費水費，這個就是試探。性生活是好的，是神所立定。不好的是什麼？是出了婚姻的範圍，就是在這裡 唔正確嘅辦法完成一件好嘅事。呢、這個就係試探。其實亞當夏娃佢哋想係好似同神一樣，係咪一件好事嚟噶？好事嚟噶！聖經成日都話俾我哋聽，我哋要似神，要似耶穌基督噶。但係佢哋嘅手法錯咗。你睇下《哥林多前書》11:1，保罗话：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哋要似耶稣基督噶，我哋要似神噶。又好似约翰1:2-6，约翰话俾我哋听：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又系要效法耶稣基督，要效法主，要效法神。咁乜嘢系正確嘅办法嚟到效法？正確的辦法就是效法那些我能夠效法。神有很多屬性的，例如愛，例如是公義、憐憫、例如是聖潔，這些我們都可以是效法的。不好的是什麼？就好像夏娃這樣，要自己說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要自己是來到立這個標準，這個就出現問題。我今日是越是预备这个这篇道呢是越多嘢一路加，哎呀这个又好那个又好，这样加下去，加到后面就发觉，喂先生你是得一个钟头，最多一个钟头，你40分钟是篇道，你再加嘢下去顶不顺的啦。所以我就不会详细讲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撒旦怎样去引诱夏娃同埋佢點樣係試探耶穌基督係好相似嘅。如果你睇翻係約翰1:2-16，你會發覺不外三樣嘢嘅啫，就係、是、眼目嘅情慾、肉體嘅情慾同埋甘心嘅驕傲，係呢三樣嘢。乜嘢叫做眼目嘅情慾啊？就係、是、好似夏娃咁啦，佢見到個果子點啊，悦眼，好靚，係嘛？咩叫做身體嘅情慾啊？佢仲話食得噶，人係有需要噶嘛，需要食嘢噶嘛，呢個唔係佢身體嘅情慾咯。仲有甘心嘅驕傲啊？咩係咩甘心嘅驕傲啊？食咗之後可以同神一樣咁嘅智慧喎，食唔食啊？就係、是、呢三樣嘢。耶穌基督亦都係一樣，撒旦將佢係帶到上去個山頂，睇見萬國嘅榮華，你跪拜我啦，呢一切我都可以俾你。眼目的情慾，當耶穌基督是禁食了40日，好肚餓啊！撒旦怎跟我說，你將石頭變麵包，身體的需要，身體的慾望。跟住他帶耶穌基督上到去殿上高，他說你跳下去，嘿，你是神的兒子來的，你有榮耀的，你應該值得驕傲的，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你跳下去，神一定不会让你受伤。这个就是甘心的骄傲。不外于这三样东西，但我是没有时间是可以深入跟大家讲。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回话是什么？全部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到回答撒旦。就好像说撒旦叫他是将石头变成是食物。耶稣就说，人活着是不是靠着食物，是靠着神的口中每一句的话语。夏娃的问题就是他对神的话语是不熟悉。如果你们大家留意，是比较一下当时耶和华和亚当讲的话，哪棵树是吃得，哪棵树是不吃得，同埋夏娃和蛇讲的那段说话，你们可以比较一下。2:16-17，就是耶和华吩咐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注意随意那两个字，只是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又注意必定那两个字。你再看看夏娃和那条蛇说的，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没有了随意那两个字，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触摸，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当然他是加了不可以摸是上去，但姑且不要理他，但你在他吃了之后会怎样？免得你们死，不是说必定死。 必定死的后果是严重很多，是必定，不是说免定，免你们死，免得你们死，就是因为他对圣经的话语不熟，那个必定死变得是免得你们死。撒旦人怎样说？撒旦在三章四节说你们不一定死。见不见到这个问题？当你对神的话语不熟的时候，必定死就变到免得你们死，就变得不一定死。这个就 是夏娃的问题，就是对神的话语不熟悉。耶稣基督就是每一次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到抵挡撒旦。我们看看今天第二个首尾的结构都是很精彩，就是他们犯了罪之后自己找一些无花果的叶子是来做群，而神就是杀了一只动物，是用第一个献祭，是将这个皮是包住他们，包住他们的身体。你看看这个首尾结构的次序很有意思，先是怎样？他们犯了罪先，要同神是一样的地位，犯了罪先，吃了禁果，跟着怎样？跟着神要他们献祭，跟住先至去到蛇的咒诅，就是十架。为什么旧约那些人犯了罪要献祭，我们不用献罪，不用献祭的？我们时时都犯罪的，又不见我们走去即刻找只牛找只羊劏了它走去献祭、啊、由于旧约那些人当他们犯罪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他们罪死了没有？没有。所以暂时他们是需要是献祭，其实献祭本身是没有意义，就是代表至将来耶稣基督要他们为他们所做。所以旧约的人犯了罪就是要献祭，等待耶稣基督来，他们是向前望。我们新约的人犯罪是怎样？向后望，看看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做了的事。我觉得这里是非常有趣、啊、这个就是献祭，第一个是关于罪 的开始，第二是关于献祭。第三个首尾的结构、啊、其实是第四个，我跳了第三个等阵先讲。第四个就是男的审判了，亚当的问话在三章九至十一节，亚当的审判在十七节至十九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 你是赤身露体，莫非你是吃了我叫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亚当即刻怎么说？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不是我要的、啊、是个第一是个女人，第二是你给我的，不是我要。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星期五、啊、刚刚坐在读经文，我太太在旁边找到一粒朱古力，吃了一半就塞一半给我。我说、啊、你自己忍受不住刺激，忍受不住引诱好啦，你走来引诱埋我。我太太说、啊、你吃就吃了，你不吃给我。我即刻塞在口里面，口就说你引诱我，其实心是怎样？是不知几想吃。这个就是亚当非常之是想吃那个禁果，口就说、哎、是他叫我吃的，其实是他自己，他不可以逃避这个责任。因为亚当的罪出现了有三个是结局，第一个就是地必受到咒诅，死亡开始，疾病开始，腐败开始，污染开始。所以你看到长出了什么？与其长出 是果实，是长出了很多是荆棘和蒺藜出来。人是怎样？人的工作是很辛苦，是必终身是 劳苦，而且是汗流满面。这个就是犯了罪之后我们每一个男子都是要是搵食。中国人很有趣的话，什么搵食艰难啊？其实真的搵食真的很艰难。你知不知道现在搵食才容易了？以前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你试下去个田嗰度，去耕下田种下食，平均啊，每一亩田啊，净系出产大概系200至300磅嘅大麦嘅啫，好辛苦嘅耕种，喺到十五至到十八世纪，而家先至好咗。但系而家呢个社会仍然点样？你见到所有啲老公啊，你睇下，冚唪唥最紧要嗰件咩啊？最紧要就系佢嗰个工作。这个就是人犯了罪之后所得到的审判。而还有一个审判就是死亡。 啊，呢度好有趣喎！大家頭先冇同大家講，有冇發覺每一個審判都係講兩次？地得到係咒詛又講兩次，人啊男人工作係好辛勞又係講兩次。嗱呢度講人會死亡又係講兩次，直到你歸了土係你死啦，因為你從土而來，你本是塵土，你要歸於塵土，又係講翻兩次。自從呢個開始就係有死亡。咁女人嘅審判呢，啊嗰啲男士聽到，哇咁女人係點樣？女人嘅審判就係夏娃嘅審判，三章十三同埋三章十六。耶和華話：你係做咗咩事？問夏娃，夏娃就話：哎呀，係條蛇引誘我。個男嘅就話係個女嘅，女嘅就話係條蛇。啊，你有冇發覺我哋而家啲人犯咗罪，永遠都唔係自己錯嘅，緊係揾藉口喎。哎呀，唔知邊個教我做嘅。唔係就係環境逼成我係咁樣。喂，講起環境又好有趣喎，你有冇睇見耶穌基督嘅試探同埋夏娃嘅試探？夏娃嘅試探，夏娃喺邊度啊？喺伊甸園啊，最好嘅環境啊，樣樣都 perfect 嘅，完美嘅。耶穌基督受試探喺邊度啊？喺曠野，仲係經過40日，係禁食之後。唔好話環境逼成啊，啊環境唔關事嘅。是我哋系自己嘅问题，就好似我嗰粒朱古力咁样。咁女人仲有啲乜嘢嘢嘅审判啊？哦，怀胎同埋生产系大大增加咗佢哋嘅痛苦。吓、啊，我唔系女人吓、啊，我但系谂起都知道系好痛苦。你知唔知系英国嘅女王安妮女王曾经系18次怀孕？嗱、啊，我唔系讲话边度一间田入边嘅村野嘅。嘅村婦嚇，我講緊英女王啊，18次懷孕，點18次懷孕當中只有5次係順產，仲有其餘啲冚唪唥都難產。5次係順產嘅出嚟，你估幾多個細路哥可以到成人啊？冇一個死曬。你話就係人嘅罪帶嚟係疾病、死亡、苦難係負錯。而呢度有好多解經家都話，佢話生產兒女多受苦啊，唔單止係生產嘅過程啊，而且係媽媽同仔女都有摩擦，呢個就係人嘅罪係出嚟。而仲有一個咒詛係咩啊？就係你必戀慕你嘅丈夫。嗱，呢個戀慕英文係叫 desire 啊，好奇怪嘅喎。究竟係話個太太戀慕嘅丈夫啊，暗戀嘅丈夫啊，迷戀嘅丈夫？啊、你哋在座嘅男士覺唔覺得你太太係暗戀迷戀緊你，定係有啲其他嘅嘢？最好解釋就係揾翻經文嚟到解釋。啊，你揾翻同一個字喺第二個經文出現喺度，創世紀4:7咧。當該隱犯咗罪之後，耶和華就同佢講：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門前，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服他。罪就會戀慕你，罪不是暗戀你、迷戀你，罪不懂做這些事，但是罪懂得怎樣，是控制你。如果你做得不好，罪就控制你。看回我們剛才講的句經文，就是妻子是想要控制丈夫，丈夫就是怎樣，要管轄妻子。見不見到這個摩擦在裡面，就是出現家庭的問題，就是因為罪的問題。但我哋而家再去到就係今日經文所要講最重心嘅地方，就係蛇嘅咒詛，就係我哋講十架嘅影子。講到係亞當夏娃要躲避耶和華嘅面，同埋講到亞當係要為個妻子起名，叫佢做夏娃。話呢兩段經文風馬牛不相合，你點解話係首尾對牛啊？係咪食錯咗嘢？你睇呢度好奇怪喎！突然間，你哋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原來亞當始終都冇同佢嘅妻子起名，係犯咗罪之後審判咗之後先至起名啊！好似突然間審判完咗之後，哎，好啦，我而家同我老婆起個名先，好似係咁樣。嗱，有一個係好年老嘅係解經家，好出名，而家唔喺度，佢叫做 Donald Gray Barnhouse 啊，我好中意呢個係解經家，佢就話呢一節經文好似係唔應該屬於喺呢度。但是他隨即就講什麼？他說但是神的話語一定有他的原因。 佢話呢一節經文好似錯咗地方，令到佢諗起佢屋企有一件事係咩嘢？佢聽緊係伊麗莎白公主同埋係腓立普王子係結婚。當時係1947年，佢係聽收音機，電視都仲未係好流行。佢聽見嗰個主婚人問菲利普王子，佢話菲利普蒙巴頓就係菲利普嘅全名。佢話你願意娶呢個女人成你嘅合法妻子，與佢喺度神立嘅聖潔嘅婚姻當中共同生活，喺度健康或者疾病，你願意係愛佢、安慰佢、尊敬佢、保護佢，甚至係一生當中永遠對佢忠心不變嗎？菲利普就話我願意。跟住佢就問伊麗莎白，嗰陣時仲未係女王啊，仲係公主嚟啊。佢話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利温莎，呢個係佢嘅全名嚇。佢話你願意嫁俾呢個男子成為你嘅合法嘅丈夫，喺神所建立聖潔嘅婚姻生活當中，無論喺健康或者係疾病，願意係愛佢、安慰佢、尊敬佢、保護佢，甚至喺度一生中永遠對佢忠心不變。伊麗莎白話我願意。跟住班后就听见收音机话，佢话好啦，你哋两个可以大家翻去自己嘅角落头，嗱钟声一响，你哋出嚟就可以打斗，但系我要你哋打得干干净净、干净利落，千祈唔好系有小动作，系出谋招。这个班后声音响，佢话搞乜鬼啊？佢话夫妻床头打交床尾和，点会打到出小动作？系乜嘢意思？原来佢屋企人。聽嗰個結婚聽到滿啦，一撳個掣就去咗第二個台，係講 boxing。班後就話神嘅話語唔會咁樣，唔會亂點鴛鴦譜，一陣就講呢樣，一陣講嗰樣。呢次經文係完全有佢嘅原因，點解去到呢個時候先同佢嘅妻子改名？因為係神應許咗俾佢嘅救贖，就係話女人嘅後裔就係會打到蛇嘅頭。呢個就係俾佢哋嘅救贖，佢哋係知道咁樣嘅意思，佢知道咧自己係同神分離咗嘅，就係嗰段經文頭先講佢哋躲避神，但係點解？佢哋知道犯咗罪之後唔可以再同神喺一齊，因為佢哋係罪人，所以佢哋躲避神。但係神俾佢哋一個應許，就係女人嘅後裔有一日就係會打到蛇嘅頭，俾咗佢呢個應許，俾咗佢有呢個盼望。你知唔知道？所以佢咁样先同夏娃起名。你知夏娃嘅名嘅意思系乜嘢嘢？希伯来文嘅原文系 Shava，可想而知点解会译做夏娃 Shava，就系解释系生命。佢哋见到神俾佢哋呢个有呢个系见得到，就系将来。女人嘅后裔就系佢可以系粉碎呢个罪嘅捆绑，所以佢同佢嘅太太起嘅名就叫做撒花，就系生命咁解。嗱，而家你睇翻第八节，第八节好多人都同你讲，好多牧者啊，好多系牧师都会同你讲，喺佢哋食完禁果冇立刻死，唔系身体嘅死，系灵入边嘅死。边句经文同你讲系灵入边嘅死？就系呢个所谓嘅对偶。佢冇真正嘅死，系灵入边嘅死，系同神分开。但系透过女人嘅后裔，佢哋将会同神复合。呢个就系得生命。呢个就系点解亚当会同夏娃起一个名叫做夏娃，就系生命咁解。反而我哋见到英文版本用拉丁文译咗 Eve，就系失去咗呢个意思。嗱。呢个咒诅仲话女人嘅后裔会同蛇嘅后裔系为仇，呢一个我会下个星期先至讲。但系女人嘅后裔系将会系伤你嘅头，呢一句经文系容易系能够解释，因为佢系粉碎撒旦嘅罪嘅捆绑。但系点解呢个蛇系会伤女人嘅后裔嘅脚跟？好多時我哋見到油畫講到耶穌基督係釘十字架嘅油畫，我哋都係見到就係一隻腳係搭住另外一隻腳，而個眼釘就喺度一箭雙雕，係咁釘入去。可唔可以轉轉個 slide 去下一個？係一隻腳係搭住 唔該，啊，搭住另外一隻腳係講緊釘係插入去，但你知唔知道手骨同腳骨啊？呢度承唔住力嘅。你若果一個人全部嘅身體就係支撐住你幾條咁嘅骨咧，個人喺上高掙扎掙扎咧就斷噶啦。OK，喺到1968年，佢哋喺度耶路撒冷發現一具喺度一世紀被釘十字架嘅屍體，佢發覺原來嗰眼釘係由個腳跟嗰度啲係釘入去，係喺兩邊夾住嗰嚿木，以至可以 support 嘅人嘅身體喺到個十架上高。呢個原來釘十字架就係咁樣釘。點解蛇係會傷女人後裔嗰個腳跟？點解耶穌基督嘅腳跟係會俾佢傷害到？就係因為為我哋、為你、為我所受嘅罪係釘上咗十字架。我哋見到聖經真係好奇妙，真係真真正正係神嘅話語，細節到連呢啲嘢都係能夠記載喺上高。我哋好快又嚟到今日嘅結語，我哋今日睇過究竟乜嘢叫做罪啊？罪就係要自己嚟到話事，話我要係講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乜嘢係試探。試探就係用正確嘅手，唔正確嘅手法嚟到完成一件正確嘅事。我哋頭先亦都講過，有正確嘅辦法嚟到似神，唔需要係用唔正確嘅手法。試探嘅三部曲，我今次係冇機會同大家講得好詳細，希望第次可以同大家講，不外於情慾嘅肉體嘅情慾、眼目嘅情慾同埋甘心嘅驕傲，就係、是、約翰一書係2:16所講。最好辦法對抗試探就係、是、用神嘅話語。我哋亦都見到好美麗嘅一幅圖畫，就係、是、當夏娃犯罪，神就係為佢哋做咗一個獻祭。呢、这個就係好似希伯來書10:11-12所講，凡祭司天天站着係侍奉神，屢次獻上一樣嘅祭物，這祭物永遠不能除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嘅贖罪祭，就在神嘅右邊坐下了。點解舊約嘅人要係贖罪啊？就係、是、因為耶穌基督係未為我哋嘅罪而死。呢、这個亦都係原因點解摩西喺度利未記第4章和第16章講到點樣係贖罪，要用啲乜嘢嘅禮儀嚟到贖罪。我哋見到係由於我哋嘅罪，女人嘅生產係生仔係痛苦係增加好多。但呢個比起耶穌基督喺十架為我哋承受嘅，其實係微不足道。男人雖然係要喺長滿荊棘嘅地上係嚟到辛勞，係汗流滿面，但係耶穌基督卻係為咗我哋戴上咗荊棘嘅冠冕，為咗我哋喺十架上係汗係血流係成河。喺度羅馬書5:18話亞當一次嘅過犯，眾人都被定罪。我見過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同我講：，哎呀，真係唔抵啦！亞當犯罪，點解連我都係連累埋，生出嚟就係罪人，唔關我事㗎。係亞當啊，點解會株連我啊？咁樣。但我話你聽，如果我同你當日喺伊甸園，我哋一樣會好似亞當同夏娃咁嚟到犯罪。咁如果你覺得一個人犯罪，眾人都係變咗罪人，係唔公平嘅話，你睇下耶穌基督為我哋所做，因基督一次嘅義恨，眾人也被稱義得生命。呢、这個亦都唔係我哋嘅義啊，係耶穌基督嘅義，因為我哋係接受耶穌基督，以致我哋就係被稱為義人，以致得生命。呢、这、一個生命就係頭先亞當同夏娃起嘅名，撒巴就係生命。由於我哋接受耶穌基督，我哋就接受咗神所應許嘅生命。我哋亦都睇到耶穌基督嘅義恨。耶穌基督唔係好似撒旦咁樣要與神同等，反而佢係順服。記唔記得喺度路加福音22:42，耶穌基督話頭話可唔可以攞開呢個苦杯，釘十字架嘅苦杯？後尾佢話主啊、神啊、父啊，你話點就點，係成就你嘅旨意，唔好成就我嘅旨意。佢就係信服。我哋要同神相似係有辦法，就係、是、學耶穌基督嘅信服，耶穌基督嘅愛、憐憫、佢嘅公義，而 而唔係話要同神一樣嚟到自己去話事，乜嘢啱係咩錯。今日我哋係有聖餐啊，頭先講到係耶穌基督係釘十字架，我哋或者係啊一齊先讀一節嘅經文。呢節嘅經文係記載喺我睇睇先，記載喺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第二十一節，請大家聽我讀。